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晴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的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管理与肿瘤防治。那么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宏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曾仁雄，曾总。 大家好。 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教授、明道医疗创始人李先亮。 大家好。 中国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其中显示平均每天超过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在各地区均为主要的恶性肿瘤死因。如何提高肿瘤监测和临床治疗水平？去年肿瘤免疫药物占据总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如何参与这一新兴市场？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宏华国际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曾仁雄，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教授、明道医疗创始人李先亮，跟您聊一聊健康管理与肿瘤防治。 3月下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数据，这个数据由于收集和统计工作的情况，一般数据会滞后3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2014年，在我国每分钟都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那现在的情况啊，2017年的临床上的情况是不是也不乐观，李大夫？ 越来越严峻啊。现在我们了解到2015年的最新数据呢，在我们北京地区每10万人的发病率是340人左右，那么就像3/4%的肿瘤发病率啊，这个年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就存活的肿瘤病人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啊，这个趋势呢非常不好。那这些趋势里呢，还有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趋势，就发病越来越年轻化。 嗯。 那么在去年，像我们做胰腺肿瘤比较多，最年轻的一个胰腺肿瘤的孩子26岁。 嗯。 毕业，大学毕业3年发生胰腺肿瘤，让人觉得非常痛心。 是，年轻的生命患癌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痛心哈。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在肿瘤的治疗中啊，发现越来越多的肿瘤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也没有很好的健康常识。 您自己是癌症医生啊，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就觉得确实是，身边呢经常会遇到这些被 治疗错误或者不恰当或者丧失了治疗时机的病人。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即使在我们医疗体系内部，我们对肿瘤的认识还缺乏统一性。 嗯， 对健康的认识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嗯，所以曾总，您是投资医疗界也有一段时间了哈，然后现在鸿华国际医疗也做了相关的肿瘤的防治工作，您为什么要开展这个业务？对于肿瘤的患者是有所接触吗？ 因为那个肿瘤患者我们一直是有一些服务的，就是不管我们有在那个，因为肿瘤是个慢病，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照护的，然后呢这个治疗的一个过程要全过程的去那个跟踪。嗯，往往这医院对肿瘤的治疗它只是阶段性的，就是主要康复的过程还是个持续的。我们有全国有300多个城市有医生护士上门服务，这样子的话就是对这个肿瘤这慢病病人的这种康复护理只是可持续的跟踪。对， 这其实你们两位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对肿瘤的治疗，一个是想让关口前移，就是早发现早诊断出来，甚至尽可能的提高免疫力让大家不得肿瘤。 对， 再一个就是肿瘤的治疗也绝不是就在手术室或者就在医院的那一个期间，后续的长期的随诊和观察管理。 对，我们就是这院前和院后提供这些那个肿瘤的防治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因为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以我们提倡了就是健康管理是要在你健康的时候关注健康，预防肿瘤，预防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避免慢性疾病到恶化的情况下是来不及了。得了病以后后面的康复其实是也是需要科学系统的，一般情况下来就是说他不是在很恶化的时候，很多很多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可能会忽略，还持续的有的专业人士跟踪，给他提供这种院外的这种持续的这种专业服务的话呢，对他的康复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对，其实我挺同意曾总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肿瘤病人现在我们在医疗界我们自己也会提倡一个观点，肿瘤的慢性管理的一个模式。 嗯， 那么这个就是曾总说的术前术后的特别出院以后的长期的跟踪管理服务，就将来把肿瘤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管理起来，这样这本人面对肿瘤的信息也会增强， 把肿瘤当成一个慢性病，然后能够带瘤生存很多年哈。 对，因为我们身边就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病人，确实给我们很多鼓舞，而且这个理念应该是值得推倡。 对，因为那个肿瘤病人他的心理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其他人跟他的这种交流效果，就家属的跟他交流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如果是专业人士医生护士跟他交流说的话，他都会特别相信。一旦知道自己得肿瘤以后，他的这种信心彻底就是要垮掉的。但是怎么样给他重建他的信心，需要这种专业人士去持续的跟他去沟通，这样子的话让他知道这个问题所在，怎么样去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怎么样去配合治疗，怎么样去争取最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需要专业人士持续的长期的一个跟踪和服务。对， 刚才曾总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圈子也经常说的，肿瘤病人呢1/3是因为疾病死掉了，1/3是因为治疗死掉了，还有1/3因为自己给吓死了。所以这个身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例子，说对肿瘤病人的关怀应该全程持续的。 鸿华国际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曾仁雄拥有10多年基金投资和医院投资运营管理经验，2011年主导投资创办了北京明德国际医院，并任董事长，对医疗投资、高端医疗运营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曾主导对华夏基金的股权投资，参与筹建大型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并且参与阿里巴巴、泰康人寿等多项股权投资及筹后管理工作。鸿华国际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化的综合性医疗服务集团，严格遵循国际 GCI 医疗安全质量服务标准，以全生命周期的全面医疗服务理念，让健康更加简单。鸿华医疗拥有医疗全牌照，全国开业或在筹建医院诊所超过100家，北京已开业6家，医疗服务实现产品化。鸿华移动医疗医疗云平台已经有近100家医疗机构入驻，鸿华拥有超过100个软件著作权商标，把医疗和健康保险结合在一起，已经和全球97家主要保险公司签订了直付结算协议， 与海外501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合作联系。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教授、明道医疗创始人李先亮，肿瘤和器官移植专家，香港大学博士，主要工作方向为肝胆外科疾病、器官移植、免疫耐受诱导以及肿瘤综合治疗。李先亮是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基础研究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实验外科和转化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精准医疗与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会员、欧洲器官移植协会会员、国际肝脏移植协会会员。北京明道众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李先亮博士携手国内外医疗专家共同创立，旨在提供创新医疗技术和创新医疗模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量化的免疫检测和全程免疫管理，开创治未病的免疫健康管理模式和创新的肿瘤绿色诊疗模式，拥有国际权威的专家顾问团队和管理团队，提供精准的定制化的肿瘤全流程医疗服务。 那从北京去年公布的数据看哈，近十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在增长的，这是让患者感到恐惧或让人感到挫败的。那么对李大夫而言，您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啊，怎么克服这个挫败感？ 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啊，现在心里呢真是这种感觉。当我们越来越努力的时候，发现病人越来越多，效果并不见得随着我们努力而增长。这个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老祖宗说上那么一句非常至理的名言，叫丧医治未病。其实我们现在天天在讲肿瘤的早筛早查，那么这个前提呢还是什么，是你得了肿瘤你才能查出来，如果你没得肿瘤你是查不出来的。但是肿瘤发生之前一定会有一些迹象，说我可能会肿瘤高发，有肿瘤一个高危倾向怎么办，其实这方面是需要一个新的技术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认为呢，免疫跟肿瘤的发病是息息相关，早期关注免疫就可能提前预防肿瘤的发生，说在治未病里做一些贡献，这样就把肿瘤这个防治关口进一步前移，效果可能会有一些突破。 嗯，所以这种更科学的健康管理，前期的风险评估和疾病的筛查和体检哈，都是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乃至降低我们国家的医疗负担都是有意义的。宏华医疗的曾总哈，你们也是借助了一些健康管理的理念做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的。 嗯，对，关于肿瘤这样子的疾病哈，我们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或者是来不及了。 嗯， 怎么样去在健康的时候关注健康，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真正这种从宣教上面需要做的。我们国家现在的贫困人口当中有44%的人是因病致贫的。 嗯， 这任何一个家庭，中产家庭，只要你有一个肿瘤病人，你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彻底就给你打下去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肿瘤的防治的这个意义真的是很大。因为随着这种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啊，很多生活方式甚至说环境的污染，对肿瘤的这种发病率的这种居高不下，这个对国家的整个公共财政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需要我们在探索一些新的方法，一些新的这个肿瘤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思路，来帮助国家去实现这种肿瘤发病率的降低。我们现在说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其实需要的就是用这一个专业领域里面看他为什么要致贫，对吧？因素是什么，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因素以后，我们就对症下药，是因病致贫。对我们做医疗的人来讲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然后去真正的是能够做到帮扶。 所以精准扶贫也缺不了健康扶贫，而且要避免让发生癌症的患者负担上这个巨大的医疗负担哈。那有没有什么办法真的能让我们相对早期的发现自己免疫力下降，或者是尽量避免自己体内的这个癌细胞发展成肿瘤呢，李大夫？ 这个问题啊，我们自己想了20多年，最近呢终于找了一点苗头，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从开始做医生起就开始搞肿瘤，搞了20年前，你就挫败感越来越重。那么慢慢的嘛，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同道们也发现，其实肿瘤的发生跟免疫力还是非常严重相关的。 那么我们发生肿瘤之前呢，往往存在着一段时间内的免疫力的显著下降，显著下降的免疫力它不能够清除这种突变的肿瘤细胞和基因，那么这个就会变成兴风作浪，形成恶性的一个敌人团伙，最后发展成一个实体肿瘤，把我们身体搞垮。 嗯， 所以那么肿瘤的病人，我们目前数据看90%是免疫状态低下的。那么针对这一点呢，我们集合了我们过去20多年的一些经验和技术吧，开发出这么一个免疫检测评估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很简单，抽5毫升的外周血，直接量化评分，评估一个人免疫状态。那么知道自己的免疫状态是什么样，后面我们针对免疫状态来进行管理，就可以积极的提前的预防肿瘤了。 嗯，您说过哈，在您那儿检测的话，如果得0分是最好的，免疫力太高可能会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应激哈，过度应激。 对对，因为免疫呢，其实看怎么理解，从我的角度上看呢，免疫是一个平衡，有点像我们中医的啊，中国传统医学说的阴阳的平衡。那么免疫它有效应细胞，有这种调节性细胞，它们俩是左右制衡的。它们俩的平衡是免疫最健康的状态。那么它们呢，在我的体系里，平衡的状态下是一个0分。那么当免疫效应细胞激活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正分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病一定会出现过敏呐、哮喘呐、自身免疫性疾病发作呀、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等等等等。那么当你免疫负分的时候呢，常见的就是肿瘤病人，还有一些亚健康的长期亚健康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免疫状态逐渐的低下，你看他整个病人出现一种就是精神状态也比较萎靡啊，活力也下降，脸色也不好啊，人的身体呢衰老的提前的衰老会很早。而这一类病人他免疫力评分越低，肿瘤的发病率越高。所以曾经我们有一个统计，我们所谓的健康人10万分认知里有340人发病，那么他的平均免疫评分是-3分。但是我们做器官移植的，我们器官移植的病人长期吃免疫抑制药物和激素，他的免疫力呢平均是-16分，这个是非常低的。那他的肿瘤发病率是10万分人里8000到16000人，说这个比例是显著升高了。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家族中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啊、爸妈呀、这些其他直系有过肿瘤的病史啊，自己比如说抽烟酗酒，然后得过乙肝，得过胃的一些炎症，那么有这些潜在的高因素的情况下，如果还结合出现了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他得肿瘤的发病概率将会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了，这个就非常可怕。 那曾总，您投资医疗领域哈，可能对于医疗领域内的肿瘤治疗，包括现在比较新兴的免疫治疗以及基因检测技术，是不是有所了解？ 我们有产品服务当中就有基因检测这些，我们跟有几个大的基因公司都是有非常深入的合作，因为我们在全国这种就是 home care 这医生护士上门服务的时候，直接就接触到千家万户，所以说对那个基因检测的话，因为有的是因为需要要那个采血啊，就是上门这个采血就提供这种基因检测的服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一些相关这个生物技术那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那个发展，然后我们实时的在推动这项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把 B 超家用化，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 B 超就手掌这么大，比手机稍微大一点点，以后可以到千家万户自己给自己做 B 超，做完 B 超以后，他的那个检测影像信息都在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了。就是我们自己 对 对对，传云端，我们是把云 HIS 和医生端、护士端、患者端都打通的。这是全世界现在目前为止只有鸿华把那个云 HIS 和医生端、护士端、患者端都打通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连锁的有实体的这个医院和诊所，这样子再加上这个移动医疗平台，所以说就是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健康数据还给患者，这样子也可以解决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便于患者自我保健和医生在诊断的时候提供很重要的参考。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有实在的一个套科学的一个体系的，从软件硬件到设备智能设备都是一体的。 对，您说的是个医疗信息系统，然后通过线上的云端采集以及线下的医疗服务，基本上能实现了一个全程的打通哈。 对， 那这个 大数据如何来解读，从患者那端是可以上传到云端的，但是究竟如何来解读，实际上还是需要专业的服务。那李大夫，您组建明道众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哈，其实专家组可不止您一个人，是吗？ 您这调查的比较清楚啊，就这点家底儿。其实呢，这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应该是我们很多医生同道的一个共同的想法。那么我们在医疗的过程中啊，慢慢的觉得就是在体制内我们能成长发展成熟很多，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医学的进步需要资本和商业的推动和助力，而且呢，有一些想法呢，可能有这些资本和商业的助力以后，会快速的转化成能够帮扶到病人的技术和模式。说在这一点上，因为我是在香港法国留学工作了10年，说在国外看到人家这个产业资本跟科学跟商业结合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也受了一些启发，把我们医生中好的一些想法好的一些技术集合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转化。那目前在我们这里大概有30多位的这种医生股东，还有100多位的这种专家顾问，他们一起在这平台上跟我们献计献策，想真正为医疗也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那其实医学科研转化哈，从临床上到更大规模的应用，然后借助资本的力量来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让医疗也更有效率。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曾总，您觉得个有什么样的价值？您现在实现的这个鸿华医疗的平台，也为更多医生提供了多点职业的机会。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平台是要帮助医生护士自主职业，不只是多点职业。因为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过去做医生李教授你们做医生的话，你离不开你的影像科是吧，离不开你的化验室对吧，离不开你的实验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有第三方来提供，由平台来提供，而你就可以做了。所以说你过去行医必须在医院里面，因为医院里面有影像设备对吧，有检验设备。但是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以后，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到医院里面去为病人提供服务，你随时走到哪个地方，你今天在北京可以提供服务，明天出差到上海也可以给患者提供服务。结果的话，随时都在那个患者的这个健康档案里面，不管是影像化验过去的那些病例，都是在健康档案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也是为帮助患者能够找到他想找到的专家，然后这也不需要依赖一个医院。在我看起来，医院就是一个中介机构，医院越大的医院越是一个低效率的一个中介机构。 这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因为我们在香港的时候看香港的这个医疗体系啊，它是公私两条线在运营。那么公私两条线里呢，它能够最大化的把医生的人力资源解放出来，让这一个人在不同的战线上发挥不同的价值。所以我们想在国内啊，这种私立的医疗机构其实将来还会有大放异彩的，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对，大家都说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对吧？然后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不合理，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为什么低？低就低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服务都是集中在，基本上都集中在医院围墙里面。在欧美不是这样，它大概有1/3多的是在家里完成的，还有一个小1/3是在社区完成的，然后只有不到1/3是在医院里面完成的。所以整个医疗服务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说因为它医疗资源配置的这种效率，如果说你都要集中在那个医院去，看起来好像专家就是比较集中，但是整个效率会要低很多的。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些医院也是在随着这种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过去1-2年时间美国很多医院都垮掉了，很多医院破产了。 您说的小的诊所还是大的医院？ 大的医院，但是小的诊所的发展会很快，小的诊所的需求很快。因为第一就是你要是提高生产效率，首先是很重要的。在医疗行业里面，生产效率的生产要素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就是医生和护士。如果让他能够自主职业，这是国家政策需要考虑的，就是对医疗资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用，最有效的一个配置。他不需要属于谁，他只需国家只需要监管质量就行了。在医政法规方面监管，专业上监管，到哪里执业为谁执业，有医生自己自主决定，他自己当自己的老板的时候，我们是有经验的。 对不对？改革开放的时候，对不对？包产到户，对吧？刚开始包产到户嘛，自己当自己老板的时候，对不对？整个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所以说在医疗行业里面要改革要开放，那首先是要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它的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 嗯，对，医生是最大的生产力哈。 对， 李医生，您勇于走出这一步，说组建了一个这样规模的公司，那是不是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服务，然后又能借助资本来做大做强？ 其实啊，我最近这两年我觉得是深受折磨，因为一不小心从医疗的领域里跨到这个商业的领域里啊，所以发现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那不停的转换思维，来不停的去学习，弥补自己的短板。但是从我们最近这两年的一个小的体会来说呢，可能第一点，我觉得做医疗的企业，不管你的出发点、落脚点、你的目标在哪里，你首先要尊重医疗规律做事情，要踏踏实实。就每一步要有真正的进步，真正的落地点，有技术的先进性和模式的先进性。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做医生的人一定追求的。那么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非常累， 是。 但是从第二点来说呢，如果一个企业要有一个快速健康好的发展，一定离不开资本。说资本的嫁接，资本的助力会让我们企业会有小步快跑甚至跳跃式的发展，这样这个企业可能才迅速能够健康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医疗的规律和资本的助力这两个缺一不可。 因为现在就是明道众源所做的事情也不只是检测和分析，您还是有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的，是吗？ 这个人这个身体啊非常之复杂，那么现在我们科研可以研究到基因水平啊，从基因那么调控蛋白，从蛋白呢指导细胞，从细胞影响组织器官，到影响整个人体的健康。其实在这个链条上呢，基因产业、蛋白产业，包括临床手术治疗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火了，而且做得非常好。但是呢，这里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在细胞水平上的这个产业。那么在过去这个五到十年中呢，可能细胞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个人认为细胞是一个人健康真正的核心。所以我这个公司呢，可能把我过去20年在免疫和细胞方面积累的经验发挥出来，所以在免疫的检测、评估、治疗、管理这方面形成一个开放闭环的一个模式，那么就给一个人提供全方位的免疫的照顾和管理。 每一个生命都是从细胞发展起来的，那么细胞能为我们的健康管理以及肿瘤防治发挥多大的作用？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但是呢，对，在跟敌人的斗争中呢，你发现你只有进攻没有防守。那我们男生当然打球，你要打 NBA 的话，大家知道你只有进攻没有防守一定拿不了总冠军。 是的，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靠防守取得的。那我们对肿瘤的治疗也是这样，当你在进攻过程中我们手段非常犀利了，为什么我们还是一个惨败的结局呢？是因为我们防守忽略了。那么这个防守是什么？是我们天生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防守体系，所以大家以前没有关注到。那么现在免疫细胞这一块呢，关注到了我们防守体系，不光我们要把它防守体力重建回来，还要给它配上先进的武器，让它战斗力增强。所以现在在肿瘤的治疗领域里出现了很多免疫细胞治疗肿瘤非常突破性的个案，也慢慢的形成了大众病例的报道。 鸿华医疗也做双向转诊啊，海外就医啊，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那曾总，你们对于国外的肿瘤治疗和输出患者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吗？ 其实肿瘤治疗啊，其实一旦得了肿瘤以后，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是很高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其实还是发展中国家，然后那个收入水平整体来说不是很高，只有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才有这个支付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国内这种肿瘤治疗这些技术其实是一些新的就这种高成本的这种治疗方案它是不能够用的，只能说国内这些大医院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没办法开展这个，因为这医疗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但是同时又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他有这个需求呢，在国内得不到这样的服务，只能去欧美这样子的发达国家，有的去日本，对吧？日本的肿瘤技术和那个美国的肿瘤技术都是非常好的。对，就是我们在海外这些发达国家有跟我们一起常年建立这种双向转诊和远程会诊的这种合作联系。因为医疗这事情它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事情，它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不管你是提供医疗服务也是个很长周期的，你做医疗投资也是长周期的，得了一个病，肿瘤病也是一个长周期的，所以说在这种长周期里面，就是说你必须，我们就是说还是要这个医疗安全质量服务体系是最重要的，医疗安全质量服务体系必须是以客户为中心，以病人为中心的这种医疗安全质量服务体系，这样子的建设好了以后，就是说就它多层次的就是医疗服务行为，就是 所以在肿瘤治疗上要给患者更多的选择，但这些选择也必须是保证医疗质量医疗服务的水平的。那么您鸿华医疗的一些诊所是拿到了国际认证的？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所有的诊所都是按照国际 JCI 的标准来建设和运营的。同时呢，就是说我们跟海外这些商业保险公司有全球90多家主要的商业保险公司有支付的那个协议。然后他们的客人在我们诊所看病以后，病人不需要直接付钱，还有保险公司来付钱，他病人只要看完病以后签个字就走人了。这个是方便他们服务的话是多层次的，就是有偏远地区他可能需要你的服务是就像我们有一个视频问诊，然后你到偏远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平台上通过视频问诊你就可以问得到北京的大专家，就像李教授这样子的，他会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找你咨询了以后，他就成本也很低， 比跑来北京一趟成本要低。 对啊，你去省城他都去不了，有的去县城他都很远，他成本很高，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对慢慢的通过这种技术，通过这种逐步的把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把它配置到这种它到达不了的地方，慢慢的就是说像这种海外医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你不需要再跑到国外去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要跑到欧洲美国去，食宿啊各方面啊这个成本很高的，一家人你到一个全陌生的地方去，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全程的一个服务，但是那个成本也很高，你的这个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其实是有恐惧感的。技术手段就是说能够由我们诊所的这种医生和这些像斯坦福医学中心啊，那个梅奥，那个麻省总医院啊，这些大的医疗机构的专家，他们之间形成一个专家那个客人患者提供服务，制定治疗方案，长期跟踪，这样子的话，就是患者他在国内就可以享受到这种 海外的专家的资源。 嗯， 对。然后有一些治疗方案，就是你把成本降低下来以后，农村的人他都可以享受到这种大城市发达国家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恒华一直在推动的，就是普惠医疗。 嗯， 普惠医疗是要通过我们这个以客户为中心的医疗安全质量服务体系去实现的。这个首先就是把这个医疗治疗的效率提高， 嗯， 成本降低，确保效果的情况下，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这种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案， 嗯， 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对， 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然后为患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医疗，这确实是让大家特别期待的哈。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医疗政策的方向嘛， 嗯， 对吧？大家国家也是往这方面努力。 对， 嗯， 那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或者是海外医疗技术水平通过一些远程的方式能汇集到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医疗水平上有更大的技术突破？嗯，在去年肿瘤免疫药物占据的总市场份额已经突破了200亿，但是像施贵宝、罗氏，肿瘤免疫药物的巨头默沙东，这都是国外的企业。那李大夫，您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嗯， 啊，那怎么做强自己？我们中国有没有机会？ 其实啊，时机也到了。历史的机遇也来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医药企业在对国外这方面进行弯道超车的时候，已经马上就是出现了或者开始了。 嗯， 将来的生物医药呢，第一个一定是以技术研发为核心驱动力量，那么第二个一定是以免疫和细胞为最主要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产业方向。那么在这两块上呢，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技术积累或者过去几十年这些我们的沉淀已经给我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优势呢？我们的病人支援和医生专家支援的优势。 嗯， 那这一点是外国专家们很多时候是不可比拟的。 没有过那么多患者。 对，但是呢，我们以前呢，医疗是医疗，产业是产业，大家没有紧密的结合，这是隔了很多护城河的。 嗯， 那么国家在这方面也逐渐的把这个护城河给打破。搭建起桥梁，把医生的资源解放出来。比如说可能是在12年还是哪年，那么医生就可以作为公司的独立法人来注册公司，对吧？ 是的。 那么医生就可以驻店的多点执业， 嗯， 医生可以参股到公司里去。那么这种互相的这种打破兼并，互相的融合，造成我们医疗跟产业资本的一个深密的接触，一定会孵化出更多的明星企业。那么现在像我了解的，比如说在抗体药的领域里，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现在已经储备了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优秀的抗体药，他们的效价不亚于比外国人的差。 嗯， 在细胞这一块，我觉得国外虽然风生水起，但是临床上真正有经验的治疗最多的专家还是在中国。 嗯， 所以临床上现在很多的效率的治疗效率的突破，我们看中国人的一些少见的个案的病例报道，在国际上也逐渐露出头角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呢，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里会有一批人、专家，包括产业，在世界上形成这种领军人才和领军人物， 嗯， 带动和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所以，国外可能它有那么多年的优势，但是我们的后发的力量一定是很吓人的。 嗯，像免疫药物的这个应用啊，国外如果是相对来说前沿研究是肿瘤免疫的药物，它的应用上与您现在来做的这个精准化个体化的治疗有冲突吗？ 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一点点小冲突，因为药物呢它是非常容易标准化的， 嗯， 也是非常容易商业化的一个手段， 嗯， 那么这一片药物适用于所有人，但其实我们知道人是千差万别的，人的个体化的代谢啊、基因差别非常大， 嗯， 所以我们会出现同样一个药物对某些人有用，对某些人就会中毒，对某些人就会失效，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个体化的治疗。那么在医疗领域里呢，我们现在提的以前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是精准治疗。其实精准的核心含义之一就是要个体化量身定制的为他制作这个治疗方案和模式。所以从我的角度说一趟呢，不管是肿瘤健康的管理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一定要个体化的治疗，我认为这是最符合医疗模式的。但是在符合医疗模式情况基础上，也要符合一些商业模式，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做得长久，走得更远。那我公司叫明道，我就说一定要遵从医学的道理， 同时也要符合商业的道理，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好。商业跟医疗不矛盾，但是要切合的好，不能够一切以商业为中心，也不能单纯以治疗为目的。 但是这个在规模化上，就是您个体化的和精准化的治疗，在规模化上或者复制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呢其实是有这个挑战，做商业都希望你能够快速的规模化，精准的复制，然后一下子一夜之间遍地开花。那么这个其实就看你怎么去设计你的这个工作，然后设计你的产品。那比如说在我公司里，那么我有两款主打的服务，第一款是免疫检测，另一款呢就是免疫细胞治疗。那么在免疫检测这一块，其实我是可以做标准化的。那么这个标准化，我可以建立起中国人的免疫数据标准，也可以建立西方人的免疫数据标准，那么建立起这种标准的分析方法和解析的手段。那么这个东西当我形成专利保护和软件保护以后，我当然可以快速的商业化模式推广，那么这个是符合商业模式。但是这是一个大的入口，筛出这个免疫异常的人群以后，集中精选出需要针对性免疫治疗的人群的时候，一定要个体化操作，个体化治疗，这样才能够精准的治疗，精准的打击，形成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两个呢就看你在产品上怎么去布局，我觉得这是既可以矛盾的，但是也可以统一的。 我就想问曾总了哈，鸿华医疗在现在的数据上看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规模化的扩张的，你们的移动医疗和云医疗平台有100家医疗机构的入驻，然后有超过6万名的医生，13万的护士，来实现一个利用碎片时间的自主执业。那么全国开业和已经在筹建的医院诊所超过100家，北京就开了6家。那这个规模化和复制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就是刚才说，一方面是需要依赖技术，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依赖钱。一个是技术，一个是钱。我们把所有的这种服务也好，实体店也好，软件的开发呀，都标准化了。不需要再，比如说就特别简单的，就是你申请一个医疗牌照，对吧？我们那一套文件，国家的疫症监管政策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各个地方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好了，我开一家给开100家，差别不是很大。我 编辑成本比较低。 对，一方面通过技术把成本降下来，然后也去实现，就像刚才李教授讲的很多东西，就是去实施的时候就很复制规模化，就多学科团队要个性化去治疗，个体化去治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真正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服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你的治疗方案做到一定的标准化的时候，把一部分通过技术来实现，一部分通过需要人再多学个团队去来制定它个性化的部分。要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标准化，可以通过技术设备来替代的，因为只要让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然后那其他的工作就是他的效率，个人的专家的效率就提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挺佩服李教授，还能够去把那个你自己的专业能商业化，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一个模式去推广哈，这个也是真的是值得的，就是很让人敬佩的。我们医疗行业其实整个行业需要大家转变思路，从政府到医院到医生到护士到患者，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观念上的成就。我们过去总觉得医疗是一个便宜的事儿，医疗的公益性并不意味着医疗没有成本。我们过去就是恰恰是对医生护士这种的 劳动 价 值没有尊重， 劳动价值忽略了以后，让医生护士这种积极性降低很多，他的幸福感其实是很差，他付出了很多得到了很少。医生护士如果说让更多的医生护士他能够更积极的为患者服务的时候，他的效率提高，他专业能力提强，对于你给他那些多一点挂号费明码标价的拿到这些收入，让医生护士他实实在在的就是特别阳光的拿到这些收入的时候，医疗服务的这个质量和品质也会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整个国家其实是应该在这一点上的时候，首先一条的是改变的一个观念，把医疗服务的这种道德制高点把它去掉，把医疗服务的本质挖掘出来，它的价值挖掘出来，应该有价值补偿，它医疗服务你就应该购买，不管是政府购买也好，跟患者购买也好，就是你应该付相应的钱，而不是用道德 就说哎呀， 不要道德绑架医生、 就是、对对对对，道德绑架医生， 就 你就应该是白衣天使，你就应该奉献， 对对对对，就是像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也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就是要形成一个对医生的护士，对医护工作人员的一个劳动价值的一个尊重，对医疗服务的一个尊重。 这个其实我想补充曾总的意见哈，就是我们实际上现在国家要发展的是多元化的健康产业，那么多元化就意味着由公立医院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没问题，然后有把这个生产力释放出来的有更多档次的医疗服务可供患者来选择。那李医生您怎么看？曾总已经为您呼吁半天了。 哎，我这心里点了太多太多的赞了，谢谢曾总。这个其实是说的真正的对医疗本质的一个理解，它有医疗本身的价值，这个价值在于健康，在于生命，这个东西是无价的。 嗯， 所以我们在宣传，在引导，在大家对医疗这个行为价值判断的时候，需要形成像曾总这样的一种主流的价值观。但这个事情可能我觉得需要大家慢慢的去认识，把这个困境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能走出来。 嗯，那所以其实现在不管是鸿华这样的医疗诊所鼓励更多的医生来多点执业，你们在各个城市来做招募合伙人，在各个城市的落地和诊所的落地，是不是也鼓励当地的医生来实现跟你们的合作，让他除了在原来的公立医院职业之外有一个更多的职业场所？ 嗯，是的，但是国家既然说了保基本市场化，就是大家就应该要认识到这一点，市场化是我们去努力。所以说我们也鸿华也不主张就是个挖公立医院的墙角，就是挖你的人，我不挖你的人，但是你公立医院就应该让护士，你不能跟他提就是应该得到的一个收入水平的时候，他利用他自己的一些碎片时间去为患者去提供服务的时候，就应该鼓励，国家应该鼓励，医院长们也应该鼓励。像我不知道，就像李教授你在朝阳医院当教授，然后我不知道你们院长知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公司，知道以后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我这个人呢也是喜欢折腾的人。国家把医疗作为健康的一部分作为改革推出来，曾总说是刚才提出那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公立医院体制里呢，其实很多这个领导们是有一些家长的一些概念，那么在我这个大家庭里，大家一起为这个家庭努力，一起奋斗，所以呢在我们改革了以后，把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慢慢解放了，医生逐渐的浮出体制外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公立医院的这个院长啊领导们也非常大力的支持改革，支持这个医生的创新。所以现在我们在北京能看到很多医生在注册医生集团啊，做一些医疗行为的一些创业的行为，这个都基本上没有受到打击。 嗯， 这是一个进步，一个肯定。同时呢，个别的医生集团也收到了一些体制内的鼓励和支持。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其实是在有想法、有能力的人进行探索一个医疗平台的情况下，希望能把这个平台做得更活。那么更活就为后面更多的医生解放自己的人力资源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信息化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服务，便民的一些服务，也改善了公立医药以前的那种很老旧慢沉的那种形象。所以现在呢，公立医院也在进步，思想上也在一点点进步。我觉得5年10年之后，可能作为公立医疗的管理者，可能脑袋里会有很强的市场思维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改革一定会很好的成功。 对， 从现在来看哈，医改保基础市场化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而且医生群体也觉醒了，对吧？释放出来自己的生产力和活力。那么像鸿华医疗这样的平台也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那么对于医生本身来说，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啊。李医生，您上个月哈主办了这胰腺癌登峰计划和肿瘤绿色治疗模式的研讨会。胰腺癌是最难攻克的肿瘤了，你为什么要啃这块硬骨头啊？ 这个还是跟我这个人有关系啊，我这人就喜欢搞一些这种比较难啃的事儿啊，难干的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其实也不敢巧，因为做医生就一直在做胰腺做肿瘤，所以胰腺癌真的像大家说的叫癌中之王，非常可怕。 但是呢，我比较幸运，因为现在在我们朝阳医院呢，肝胆胰腔外科，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里呢，我们在临床上首先呢形成一个小的突破，这个突破其实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胰腺癌呢，我们常规说，当你发现胰腺肿瘤的时候，就有 80% 的人没有了手术的机会。 嗯， 发现会很晚，那么你就相当于你只有 20% 人得到手术治疗，手术后没有好的办法，五年存活率 5%， 非常可怕。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可以说到我这里看病的胰腺癌，只要没有刚其他的胰腺外的转移，局部上 90% 我可以切除。那么这从 20% 的切除率提高到 90% 的切除率，这一点上是一个质的飞跃。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又提出了胰腺癌这个绿色治疗模式。那么其实这个绿色治疗模式的核心，就是在保障病人生存质量的前提下，以免疫为核心综合治疗胰腺癌。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模式下呢，做了很多晚期的胰腺癌肿瘤病人。那么这些病人曾经在别人看起来是不可切除的，曾经被别人认为生存期不超过半年到三个月，三个月到半年的。那么经过我们的治疗以后，不仅成功的生存期延长到一年甚至两年以上，而且很多人是无瘤的存活，生活质量相当的高。所以正是因为有前期这些基础啊，我觉得在这个癌中之王的挑战上，我们有力量有准备跟他一搏。所以我们准备联合更多的医生专家们，然后更多的肿瘤治疗的专家们，然后还有一些产业的力量，包括一些资本呐、慈善爱心的力量，一起形成一个胰腺的这么一个争锋的计划啊，登赴这个胰腺癌的这个高峰，征服它，带来这种肿瘤治疗的进步。如果胰腺癌能在我们的努力下五年生存率提高到30%到40%，那么其他肿瘤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带来更好的突破，这是一个模式和基础上的一个创新。 嗯，让我们做好健康管理，不再谈癌色变，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肿瘤防治。那今天非常感谢鸿华国际医疗控股集团创始人曾仁雄，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教授，明道医疗创始人李先亮做客节目，感谢两位。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嗯，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安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白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